记忆里离去的转变，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 Thank you.